负责处理案件，都属于司法机构独立行使的司法职能。他表示，法庭指定专责法官处理特定法律范畴的情况并不罕见。英国的法院亦都设有专责法庭，由专责法官处理商业和海事等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28点，跌65点；标普五百指数报4,60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27，日元121.8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32.86美元，卖出1,933.6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在今日形成，并在星期五早上横过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的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礼拜日的日间至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的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就会收到一个讯息的。那个讯息里面有个连结啦，click入去，咁答咗一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啲问题咧就最主要系分别咗佢系咪一啲高危嘅群组。呢一班有高危群组又有病征嘅人咧，我哋喺背后就会攞咗佢哋嘅名单，就会主动打电话俾佢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 为你忠诚，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声忠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每逢嚟到三月尾四月头嘅时候，总会记起哥哥嘅歌声。为你钟情，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是啦，嚟到呢一个三月尾咯噃，真正嘅三月尾啊！2022年3月31日，农历嚟到2月29日，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78%。张国荣好多好多。自冧的情歌，其中这一首都是 情歌，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 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龙满多情当然是有哥哥张国荣的歌声啦。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真系麻麻地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啊！最高气温约为27度，晚上咧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系颇大，显著系会转凉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嘅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咧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79%。呢啲天气忽冷忽热，一阵间又落雨，一阵间又太阳，一阵间又湿，一阵间又干，唉，真系好容易会病啊！大家真系要多多保重啊！特别如果你而家系染疫当中嘅朋友，真系要好好咁保重，加强自己嘅身体。抵御呢啲咁忽冷忽热嘅天气。 像是抱着白云睡，人像是醉在白云里，共你一起多么美，呼吸声都似是。愿接受情意，全收下这份情意，让我倾出心中意，让我倾出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愿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牺牲。 我愿意这份情意，让我倾诉心中意，让我倾诉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 歌名咪就系哥哥讲咗俾你听，我愿意。嗱，每逢四月一号咧，都好多朋友仔咧会播呢一个嘅张国荣嘅歌曲《陪陪要抢先》啊！喺三月尾就已经大哥哥嘅歌声啊！哥哥实在太多好歌要播，根本一日点可能播得晒咧？吓！ 街灯里你一个缓步，夜半街头你的影子，如在低声地说，无比的伤心，漆黑中遇像孤单的我，曾经关心我你一个，曾问你因何，眼中闪出情泪紧拥抱，明白你深爱着我。曾经痴心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未否当天，谁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中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记否当天谁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痴心的我，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25啊。翻查翻资料，原来哥哥张国荣已经离开了我哋接近19年啦。不过佢嘅歌声仍然都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出现。虽然啲歌好旧，不过个感觉依然历久常新。 何逢细说恋爱时，从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我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茫然是你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而你是原没花语，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Please whisper to me, please show me your history tonight.说恋爱时，同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茫然是我像个疯子。愿我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热烈时原没法语，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往事永远是美，苦也是美，谈情从来没道理，越糊涂情越美，永远是好故事，爱不必要说道理。 柔情蜜意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8啊，咁啊，仲有分零钟咧，就会到呢一个上昼嘅5:30啦。当然咧，就会听呢一个5:30嘅新闻简报。咁啊，喺呢一段时间咧，其实大家咧都系留在家中抗疫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啲抗疫疲劳啊，系咪啊？即系好想行出去唞一啖新鲜嘅空气。当然啦，你话戴住口罩，点都系觉得有啲局促嘅。咁但系咧，你话真系如果喺室外嘅地方，你话唔戴口罩，除咗即系犯法之外咧，都有即系一个危险性喺度。咁所以咧，即系又唔敢出街啦，系嘛？即系如果出街嘅时候都嗱嗱声咁样去翻屋企啦。咁亦都真系见到近排 街上面是多了人的。虽然个数字是有回落，但是都是几千宗，讲紧几千宗，是不是？当然之前几万宗梗是更加担心了。但是几千宗都是不少的数字，所以大家真的要都要继续紧守自己屋企的岗位。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听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回落至7000宗以下，当中有5宗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整体感染数字稍为下跌。根据两间大学的预测，社区可能已经有大量人受感染，呼吁未受感染的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中心又说，已经出现个案的院舍中有百几宗新发病个案，情况有改善，但不是完全受控。连同滞后数据，再多135宗死亡个案，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而这一波疫情累计7493人离世，病死率0.66%。世卫更新应对新冠病毒的计划，提到大流行今年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总干事谭德赛说，根据现时的资料，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新冠病毒继续进化，但是随着疫苗接种和感染导致免疫力增强，病毒导致的严重程度会随时间降低，但是免疫力亦都会随着时间下跌，新增感染和死亡个案或者会出现周期性高峰，因此可能要间中为脆弱群体接种加强剂。至于另外两种的潜在情况，谭德赛说，最好是见到不太严重的变种病毒出现，并且不需要加强剂或者新的疫苗配方。最坏情况是出现更致病性的变种病毒，令到接种疫苗或者感染后提供的保护力迅速减弱。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俄军持续炮轰首都基辅周边。北部切尔尼戈夫官员亦都说，俄军声称会大幅减少对当地的军事行动，但是针对当地的攻势未停过。官员又说，俄军加强炮击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俄罗斯国防部说，已经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首阶段任务，军方正重新部署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的军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在谈判中具体表达一些意见，但是除此之外，俄方未见到谈判有任何突破，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禁止国家未经相关部门许可为重要基建部门购买外国软件。从2025年起，重要基建部门将会完全禁止使用外国软件。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无意改变俄罗斯政权或者要总统普京下台，而是帮助在战争的乌克兰人民。约翰逊出席国会一个听证会的时候说，理解民众对普京的失望，并希望改变政府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是很多民主政治的目标，但是他重申这一样东西不是英国政府的目标，英国只是想帮助保护乌克兰人民，保护他们免受野蛮和不合理的暴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28点，跌65点。标普500指数报460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27，日元121.8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2.54美元，卖出1933.05美元。

咁真係有啲難度啊！即係著衫都真係有啲難度啊！仲有咧，就即係好想提下，就係、是、如果而家正在抗疫裝當中嘅朋友啦，或者即係已經染咗疫喺度，正待康復當中嘅朋友，咁可能而家喺啲隔離設施度啦，方艙醫院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嘅其他嘅地方都好啦。呢啲咁嘅天氣咧，真係相當即係危險啊！點解咧？因為可能你未必有足够嘅衫啦，或者足够嘅御寒嘅被铺啊，咁样咁啊，都可以向有关嘅人员咧就早少少讲，因为如果一窝蜂去到十四度嘅时候，大家一齐问咧，可能就赶唔切啊嘛，系咪？早少少问翻有关嘅工作人员咧，做少少准备啦。咁啊，希望即系快啲冇咁凉啦，系嘛？即系。你问我佩佩就喜欢天气暖一点的，因为确实自己都是寒底一个。时间来到早上的5:45，你听着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天我们有哥哥的专辑，有谁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咁天文台咧系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同你讲下先。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啊，最高气温约为27度，晚上咧沿岸系有薄雾，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星期五风势系颇大，显著系会转凉嘅。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咧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啊。嗱，讲起咧，近排咧喺网路上咧就有一个十大香港男神选举咧，第一位就系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唔知道你对呢一个嘅选举，即系合唔合理咧？你觉得？佩佩觉得非常合理，哥哥真系好有型。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显。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每一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个脑海里边咧就会浮现到电影《英雄本色》嘅画面啊！ 当然啦，呢套戏大家最记得咧，应该系周润发饰演嘅孖哥啦。咁啊，除咗佢之外咧，当然仲有呢一个嘅狄龙饰演嘅宋子豪啦。不过佩佩咧就好有印象咧，就系张国荣饰演嘅呢个督察宋子杰呢一个角色，一个好两难嘅一个角色吓。真系好好睇嘅一套戏。每逢咧播亲哥哥嘅歌之后咧，我好中意咧都去播妹姐嘅歌，仿佛佢哋就系成为一对嘅。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 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真心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梅艳芳加上张国荣的这一首《缘分》。讲起张国荣的合唱歌，怎可以没了他和陈洁玲的一些合唱歌曲呢？只怕不再遇上，陈洁玲、张国荣。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可将协议奉上？ 是随机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 憾是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亦否当天说， 心自想 不我俩。 收入超过50亿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中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锋会在今日形成，并在星期五朝早横过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礼拜六至礼拜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礼拜日日间至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天气预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一道冷锋会在今日形成，并在星期五朝早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8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这一节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228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27，日元121.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48，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3.07美元，卖出1933.63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परिस्थिति भोगाएर जीत गर्नुपर्छ।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尼泊尔裔香港人 Marina 制作嘅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Radio Karyakram Cultural Connections Nepali Dhunharu 同樣是尼泊爾裔的 Dave 製作的 CIBS 節目文化聯繫尼泊爾音樂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獅子山下好音樂每星期將會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們的音樂和故事 本週登場歌手包括鄭融 勤大聲可以唱過去還未醒請去潑冷水 施康橋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个6:00嘅时分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会请到咧就系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同肿瘤有关嘅病嘅，咁啊。是因为讲紧咧，就有啲遗传嘅问题咧，究竟系咪即系都会引起呢一个嘅癌症嘅发生咧？咁如果你家族中有人有患上癌症，咁系咪自己嘅癌症嘅风险又会增高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咁更加要留意咧，就系今日嘅日子啦。咁今日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31日啊，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嚟到2月29，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77%啊。嗱，头先听新闻之前咧，带嚟咧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同张国荣嘅《只怕不再遇上》，佢哋嘅合唱歌点字呢一首啊，仲有呢一首《谁令你心痴》。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one。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 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咧，又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林医生啊，今日我哋要探讨呢个话题咧，就系讲如果屋企人近亲曾经患过癌症，咁系咪自己都好有机会有癌症出现嘅咧？ 是啊，这个讲得啱啊，因为我哋讲緊呢就唔係话屋企人有病你一定有病，不过如果屋企人有嗰个癌症呢，可能你再生嗰个癌症嘅机会呢係会高啲嘅。 你嘅意思嗰个癌症，例如如果屋企人有鼻咽癌嘅，咁係咪即係自己有鼻咽癌嘅机会又会比其他人高呢？係咪咁意思？ 係啦係啦，譬如每个癌症有啲唔同嘅，譬如你啱啱讲啲鼻咽癌呢，咁我哋团队呢其实之前都睇过，譬如近亲，近亲嘅意思即系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姊妹有咧。其实你又话 癌的機會是高了兩三倍的。 嗯，咁就嗱，除咗你话即如果我屋企人系有呢一个鼻咽癌，我净系注意鼻咽呢个位咪得咯。咁定系其实唔系嘅？如果屋企人曾经有个癌症呢一个嘅病历嘅话咧，其实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机会出现癌症嘅咧。 基本上咧，即系每人都有一个风险啦，身体唔同地方有机会患癌嘅。 嗯， 不过头先讲过，譬如屋企人有鼻咽癌嘅，咁你要多啲留意。嗯，有冇一啲鼻咽癌相關嘅症狀，譬如流鼻血、鼻塞、耳鳴、頸腫咁啲情況咯。咁但係其實多啲另外一啲癌症咧，嗰、那個遺傳性就會複雜啲嘅。譬如我自己多啲睇嘅腸癌啦，咁有啲叫遺傳性腸癌或者年期氏綜合症。咁嗰啲人咧，原來佢話帶有某啲基因咧，當然呢啲其實佔我哋患癌病人嘅5% 到嘅啫。咁佢帶有某啲基因咧。除了去患腸癌的風險會高一啦，佢其實患譬如一些卵巢癌啦、子宮癌啦，或者嗰、那個泌尿科嘅癌啊，甚至上消化道嘅胃癌、胰臟癌咧，個機會都會高一啲嘅喎。咁佢嘅屋企人如果帶有同一樣嘅基因咧，咁呢一類呢一扎嘅相關癌症咧，個機會都高一啲。所以即每種癌症嘅遺傳方式有啲唔同，咁但係。你就算屋企人有呢啲病呢，亦都唔代表你有呢啲病。因为呢而家科学方法就好昌明啦、其实可以做一啲基因测试、去睇下你有冇带有同样嘅基因。即係举个例，譬如你近亲有呢个问题，佢甚至亦都证明咗係基因嘅携带者。而你做咗测试之后，你冇嗰个基因嘅话呢，咁你相对地嘅风险呢就同平常人一样啦。咁同佢有冇嗰个基因呢，其实冇关系㗎啦。 咁调返转头啦，咁会唔会屋企人完全都唔系呢啲问题嘅，但係唔知点解淨係自己有呢个问题呢，亦都有冇咁嘅可能㗎？ 呢个可能性好大㗎，即係你睇返譬如我哋话如果有遗传性嘅呢，讲緊所有癌症嘅大概5-10%。咁换句话讲，你调返转嚟睇呢，其实90%-95% 嘅人呢都可以系屋企人完全冇呢个家族史而去患病。咁呢个其实就係肿瘤嗰个特质嚟。因为肿瘤其实就係一啲病变嘅細胞。呢个病变呢就係一个随机嘅情况嚟嘅。咁嗰个肿瘤即係一般正常細胞佢一路分裂。分裂时间或者次数会多呢，佢出错嘅机会亦都多。咁如果呢啲错喺身体冇被修复嘅话呢，喺身体一路累积落去呢，咁佢就会出现癌症。咁所有呢啲修复啊出错呢都一啲随机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大部分癌症呢我哋睇到都係一啲我哋叫偶发性嘅癌症。 好啦，咁讲緊如果真係有担心自己有癌症呢样嘢嘅出现呢，咁我哋係咪要不停咁样做检查，又或者几耐做一次检查先至会最稳阵呢？咁 其实我哋都要睇返你个风险去评估嘅。咁譬如你话后生仔屋企人一啲家族史都冇嘅，咁其实就冇一个证据显示你定期去检测呢可以预防癌症。咁但係其他病人，譬如头先讲譬如年期氏综合症嘅病人啦，我哋会建议呢去早啲就开始定期嘅肠镜个筛查啦，或者其他内窥镜啊，或者啲妇科检查嘅检查，去睇下佢有冇机会早啲找到一些早期癌症，增加治愈的机会。 那会不会平常吃东西都有关系的呢？就是我们要吃得清淡一点，是不是会对这个发生癌症的机会又低一点呢？ 是，那讲到底呢，其实刚才讲了正常细胞一路分裂去出错，那这些出错呢原来是受很多环境因素去影响的，除了你的基因之外。那其中一些环境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致癌物，譬如吃东西、吸烟、飲酒啦、醃製食物啦，其實呢啲就係比起你嘅基因咧，更加有機會會增加你患癌嘅機會。咁所以你講得啱啦，我哋健康飲食，戒煙戒酒啦，少鹽少油啦，多做運動，保持一個健康嘅體重咧，其實都係一個有效嘅預防癌症嘅方法嚟嘅。 除此之外，我覺得心情係咪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咧？ 呢個都係好多病人問嘅問題。咁我哋即係好難話直接去界定到底個心情點樣影響個癌症啊，會唔會增加患癌嘅機會啦？咁但係好肯定就係話，如果你有病徵， 那個心情是緊張的話呢，那個病徵呢是會差一點，嚴重一點、 嗯、 如果你有癌症的話呢，我們見到的病人如果是很擔心很緊張的話呢，他有時對那個治療的依從性或者對治療的副作用的管理呢又差過其他人。 什麼意思呢？ 即是他沒那麼聽話，譬如他、有些不舒服用完個藥，有些攰、啊、或者哪裡地方不舒服呢，他就很易會放棄了、啊、一定是自己頂不順、啊 嗯、 一定是個藥太強接受不到、啊、那不如不要做了這樣。 嗯嗯，所以即是說基本上呢就有一个即是适当的运动啦，健康的飲食啦，睡眠充足啦，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呢，就是预防癌症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方法啦。 事半功倍啦。 嗯，咁但是即是有时有啲人就话，喂，我做晒所有呢啲嘢㗎喇喎，点解何必偏偏系我嘅林医生。 是这句我都成日听啊，即系我哋又健康饮食，又唔烟唔酒，咁又成日做运动，点解都系我嘅咧？咁因为嗰个肿瘤，头先我哋讲过啦，都系好随机性，即系大部分我哋见到嘅病人都系偶发性，甚至屋企亦都冇一啲家族遗传嘅问题。咁但系因为呢个偶发性嘅机会，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生病，可以生癌。咁但系我哋通常我同病人讲咧，就系话你。那個生活習慣好，健康飲食呢其實都沒有浪費到的。因為如果你的身體 keep 得好，你有病的時候接受治療啊，或者康復的能力呢是比其他人強。如果那些人成日煙酒的，他那個器官功能不好，莫講話接受治療啊，就算話那個癌症的診斷啊，很多不同的方法呢他都未必接受到。咁亦都好難從那個腫瘤康復出嚟。咁即係最緊要其實向前看啦。 嗯，即是简单啲讲，你有个健康嘅身体系唔嘥嘅，唔使担心嘅。即系简单啲讲，你有个强健嘅体魄咧，就算面对呢一个咁严峻嘅呢一个嘅癌症咧，都可能比其他人咧就系即系能够战胜嘅机会系高好多嘅。 系啦，系啦。 嗯，明白。 向前看。 系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健康问题继续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哦、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生活太多，一分钟哪有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 原来多么可惜，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 一首佩佩好喜欢的张国荣的歌曲单止一个罪。将时间带到来早上6点29分即是说今早的清晨爽利亦都要告一个段落了。再见到大家会是听早的5点钟同样地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我们会再次在空气中相遇约定你听早见了拜拜。 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命活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同副院长何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韦彦德话同英国政府商讨之后，认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难以在不视为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感之下继续担任香港法官。首相约翰逊话香港国安法的限制令两人无法随心所欲服务，感谢并理解和支持两人的决定。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英方假借所谓召回终审法院英籍非常任法官，恶意污蔑抹黑香港国安法，肆意诋毁香港法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对两名法官辞任表示遗憾，强调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员会继续谨守司法誓言。特区政府批评英国国会的指控毫无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两人辞任表示遗憾和失望。美国贸易代表大奇认为，与其向中国施压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不如推出鼓励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政策。戴奇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表示，华府对北京征收大规模关税，对北京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虽然美中对话大门打开，但是华府必须承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策略应对。戴奇说必须强力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免受中方不公平经济政策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不能够只是等中国改变，呼吁企业回流并重建美国的制造基地。中方昨日表示一贯支持以世贸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尊重市场规律，反对保护主义，致力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健康稳定发展，所谓扭曲市场行为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俄乌谈判战事进展，以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白宫的声明说，拜登表明美国计划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援助，并审视了上星期宣布对乌方提供的人道援助以及对俄制裁情况。泽连斯基就向拜登通报俄乌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说，两个人对话持续一个钟，共同评估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的局势，亦都讨论到具体的防御支持、加强制裁的计划、金融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荷兰北部发生枪击案，两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挨晚六点左右，一名枪手在北部城市芝沃勒的一间麦当劳餐厅内开火，导致两个人丧生。枪手之后逃去，警方正追缉疑犯下落。有目击者说，中枪的两人当时正在吃紧嘢，一名枪手突然闯入餐厅向两个人开枪，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袭击。在场的其他顾客慌忙逃生。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礼拜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得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31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